写过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哦、 写过我爱北京的早晨、 嗯、 啊，就是光是以北京命名的文章就好几篇，还有的呢里头呢涉及到北京的这些个风俗这些个人情。他其实最早来北京呢是住在现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应该是大木仓胡同、 哦、嗯 啊，但在大木仓胡同呢住的时间呢不算很长，后来呢他到北京大学工作，那会儿的北京大学呢是在北大红楼，就是现在美术馆边上的、 哦嗯、 他就住在现在北大红楼对面的那个翠花胡同 啊、哦、 一个院子。因为这个院子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大院子。这个大院子有多大呢？跨两条胡同，前门呢在翠花胡同，后院呢在东厂胡同。所以呢季羡林先生的很多文章是涉及到大木仓胡同、东厂胡同、翠花胡同的。 嗯 啊，你比如说季羡林先生的文章里就写过，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和北京的小胡同接下了永恒的缘分。 嗯，这是典型季羡林先生文字的特点啊、 嗯、 就是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清淡，不是华彩，但是又打动人心啊。 嗯， 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问题，互动问题啊，就是说季羡林先生毕业于北京哪所大学，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答的是北京大学，让崔代元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 嗯，季羡林先生是考取的清华大学、 嗯、 清华大学西语系学德文。 哎， 所以季羡林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学德文。 对，但是后来啊他就任于北京大学啊，在北大待了好多年， 那是四五年以后的事。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季羡林先生应该是北大毕业的啊。 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 嗯、 就是有一阵儿呢这一些人啊探讨什么是北大学派，什么是清华学派。 嗯， 季羡林先生呢就说过，说是我认为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说你就比如说我吧、 嗯、 我呢上大学呢是在清华大学，但工作呢一直是在北京大学。 嗯， 那你说我属于哪个学派？ 啊、哦，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清华大学啊。我们 Star 还有蓝精灵还有徐良言都答对了。节目的下半时段依然有互动的问题留给大家，我们继续打开经典之门，走进季羡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采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中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听见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 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祝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崔代元。文化是什么呢？季羡林先生说呀，北京是一座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我觉得北京的文化就是无处不在的皇城的文化，北京的文化就是中国东西南北文化的结晶。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经典之门，走进大师季羡林，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读书形象大使、文化学者、季羡林陈思路策划人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聊了季羡林先生的童年，不知道这样灰色的童年你以前是否了解啊？下半段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个互动的题目，那就是季羡林先生啊，广读诗书啊，做过很多研究，对《红楼梦》也很了解啊。我想问问您，他认为《红楼梦》里最聪明的人是谁？有三个选项 ：A. 林黛玉 ，B. 薛宝钗。C. 刘姥姥。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各两张，这次您发上答案的时候可以顺便把您的电话、您的联系方式一起发上来啊。特别是上半时段已经答对了那道题目的啊，北京就清华大学是季羡林先生考取的这个大学哈。节目的下半时段说过了童年，我们要说说他的青年时代啊。

三十多年这吐火罗文没用上， 是 就是要是从这个起点往回看，似乎当年的努力十一年的付出都没有意义。 对， 但是三十年之后一件什么事儿发生了？ 一个特别偶然的事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建国以后啊，中国跟国外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嗯， 他没有这种学习交流的机会，吐火罗文就放下了。那么后来到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这新疆考古研究所呀发现了这么一个残片，这个残片上的文字谁都不认识，那怎么办呢？人说这季先生人那儿多，就拿给季先生看吧。 嗯， 结果季先生一看，这是吐火罗文，说那个，那您能不能给翻译翻译啊？季先生说，我得想想了，这好几十年没用了。 嗯， 想了一年多，翻译出来了，叫《弥勒会见记》剧本，然后翻译成汉文，这是吐火罗文的第一个汉译本。这件事影响整个中国的戏剧史。 对， 嗯， 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人会吐火罗文，就季羡林先生啊、 嗯。 然后自此，吐火罗文在中国开花结果啊、 嗯， 这个语言传递下去了。所以你说，人生做什么事情是有用的？没用的， 你不好说。 你站在不同的点回望它，好像有的时候没用、 嗯、 有的时候又是有用的。 对， 所以也值得人深深的去体味这一件事情啊。我们说季羡林去德国的时候是风华正茂、 嗯、 啊，虽然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娶妻生子了、 嗯、对， 但是没有想到在德国会待十一年、 嗯、 他因缘际会就认识了一个德国的姑娘啊、 嗯、 是谁啊？ 叫伊姆加德、 嗯、 为什么认识的呢？挨这儿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他当时啊，这博士论文要打字要打印，但是呢他既没有打字机他也不会打字，怎么办呢？他就托他一个同学啊，田德旺，他的房东的女儿帮他打字。这个房东的女儿就叫伊姆加德、 嗯、 俩人呢打了好几个月字啊，结果呢就打出火花来了。 嗯、哦、打出火花了也没有结果，因为后来季羡林先生还是要回到中国，回到北京的啊、 嗯嗯、 但是有好事者后来就真的又去了德国的哥廷根，他们发现了什么？ 哟，他们发现了伊姆加德还在世。 哦， 这是第一件事。 嗯， 第二件事呢，发现了在他桌子上还摆着那台打字机。 哦， 这是第二件事。 啊， 还有第三件事，发现了伊姆加德终生未嫁。 哦，值得人深深的想想哈，真的，你我们不能说什么，但这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发现，到了季羡林晚年，尤其是八十岁、九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回眸人生的年轻时代，回眸人生的童年，就往回追溯。然后，他也曾经在文字中写过另外一个女孩啊， 嗯、 比如说在《大雁群词》这本书里头，就是我们季羡林沉思录里头的《命运沉思录》里头， 嗯 《大雁群词》，他还提到了一人叫何解哈、啊。 嗯，没错，这属于很少有人知道的， 哦、 因为《忆念何解》这篇文章呢、 嗯， 这么说吧，没有发表过。 哦，没发表过。 对，在我这应该是第一次发表。 还有一张何解的照片。 还有一张何解的照片，所以呢、 嗯， 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啊，可以看看，我编纂的这套《季羡林沉思录》， 嗯， 特别是《命运沉思录》啊，这里头有何解的照片。 对，为什么把何解单递了要说一下啊？因为您第一次发表，您有发言权。为什么他写到何解了、里头什么只字片语让您觉得这个女性不同凡响啊？ 嗯，很有意思啊。因为季羡林先生喜欢荷花这件事儿谁都知道，包括在北大里头有一片荷塘就叫季荷， 嗯， 是吧？而且呢，季羡林先生说呢，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就像荷花一样。所以我这季羡林沉思录的封面啊，就选了是一朵残荷，它是缺一个花瓣的。 哦， 为什么呢？就象征着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 嗯， 但是季羡林先生为什么喜欢荷花呢？啊、嗯，这件事到季羡林九十岁的时候才揭秘。九十岁的时候，他写下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忆念何解》，一篇文章叫《大雁群词》。 嗯， 就写到他十九岁的时候，实际上他在他叔父家，刚才咱们不是聊了吗？属于这种寄人篱下、很孤独的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何解，其实呢，两个人产生了这种爱慕之情。 嗯， 啊，但是呢，最后呢，拿他的话说，因为何解的母亲啊，起了一些不太好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呢，终于没有完满。 对、就是 啊，但是呢，他一生呢，怎么说呢？到九十岁的时候还回忆起这件事儿。 嗯，我觉得季羡林《命运沉思录》的 他的这个悠长和特点，就是他纵向的给你捋了捋季先生的文字，这里头有18岁写的枸杞树，还有他90多岁写的，你会感觉到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莽撞少年啊，他的文字也特别的跳脱啊，就是跳达的感觉。等了到了80-90岁，那个时候就变得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大河， 对， 不再是喧嚣的小溪啊。 对，特别是呢，你比如说他写同一件事儿啊，他包括他写同一个人，他写同一种花，他在不同的年龄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年龄的增长、学识的增加、阅历的增加，再看那个东西，也许和年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传世了很多啊，包括说出版的积累很多，但是我真心推荐您读这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沉思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重新梳理过的，而且呢，这里头每一本书都富含着一篇季羡林手稿。是高仿的，而且跟书里的文章一一对应。 刚才在上半时段啊，我们采访过一个听您讲座的这个读者啊，然后他就说，我最喜欢季羡林那个，就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部说。 对， 但是他后来他还有自己的疑问，他说，那要那个都真话都不说了，那我们怎么办呀？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这季羡林说的这句话？ 这句话呢很有名，大伙儿都知道，而且呢，通过我读季先生的文章，确实是这么说吧。季先生很有意思，包括他从来不写虚构的东西。其实你读了他的文章，你就会发现季先生的文笔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文化和文学底蕴都非常深厚。但是他从来不写小说，他写的都是现实中的人物。你比如说吧，他有一篇呢，叫《红》的文章。其实我觉得那篇文章，说实在的，并不比鲁迅先生的那个小说要差多少。啊，他都有这种很深刻的含义，但他写的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人。还有呢，你比如说季先生写的两个乞丐，就是他在几年生活的时候来他们家门口的乞讨的两个乞丐，而且呢给他留下了这种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呢，我觉得非常感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他其实呢是写他们家的一个老仆人王妈。这么说吧，读这篇文章让人酣然下泪。就是这样的文章，所以季先生呢写的都是现实的东西，包括说对一些个社会现象啊，季先生也是属于这种怎么说呢，假话全部说，真话有的说有的不说。是这样。 对，就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部说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的问题留给大家，季羡林虽然没有写过这种虚构类的作品，没有写过小说啊，但读了很多，比如说他也很喜欢《红楼梦》。那他心目中他认为谁最聪明呢？有三个选项 ,A, 林黛玉 ,B, 薛宝钗。第三个是刘姥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给我们，顺便发上您的联系方式啊，有机会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各两张。我现在看到啊，很多朋友参与互动了，你们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但是徐良言这次没有答对啊。我把答正确的先星标上啊，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揭晓答案。其实说到季羡林先生啊，我昨天看了一本就是也是写大师的书，写梅兰芳先生的。他说所谓的大师大家大概有三个主观特点必不可少，您看看季羡林先生身上有没有啊。第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厚的功底，这是毫无疑问是有的。第二，在专业领域之上有着深广的文化视野。第三，还要有深切的人文情怀。他说时间可以流逝，大师的专业成就可以被后人忘却，文化视野可以被后人拓展，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以永远感召一代又一代的人。我觉得季羡林先生也是这样的大师， 就是这种人。季羡林先生说实在的，他的专业属于很小众的，很少有人涉及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吐火罗文，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敬仰他，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啊，包括说对人生对于这种命运的感悟。 其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写了一本我们认为不太搭嘎的书啊。这本书叫什么？ 叫唐史。 糖是白糖的糖、 啊、但不是唐朝的糖啊，是我们吃的这个白糖的糖。 他怎么突然想起写唐史来 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当时呢也是啊，这新疆考古研究所给了他一个经文，结果让他翻译经文，他把这个纸翻开后头一看，这后头写的是什么呢？是拿汉文写的呀，说这个西天五印度出三班甘蔗，然后一般怎么怎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代印度的制糖术啊，因为是这样，就是蔗糖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蔗糖是印度人发明的。蔗糖的这种提取制作技术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到西域的。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想一想，你们都读过唐诗宋词是吧？你们在唐诗宋词里能找到糖这个字吗？找不到的。你们说古人形容甜用什么呢？都是如甘如饴。 对， 是吧？包括甘蔗，甘蔗在古代有十几种写法，都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很大。说明什么呢？说明甘蔗是一个外来语，但是是在中国明代的中晚期，在中国的扬州发明了白糖的制糖技术，叫黄泥水脱色法。之后这种方法又传遍全世界，包括现在我们喝咖啡用的方糖都是用这种方法提取出来的。所以季先生研究的其实不是说从科学角度研究说这个糖吃多了是不是得糖尿病啊，是不是会让人发胖啊，不是。他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交流史，通过蔗糖这么一个日常的调味品，能够看出来人类的文明是在交融，是在交往当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季先生说，文明只有交融，只有发展才能前进。我非常赞赏这句话。 文化因为交流更有价值， 对， 知识因为传递更有力量啊。来揭晓一下答案吧。季羡林先生认为，这个《红楼梦》里最聪明的人是谁呢？ 是谁呢是在季羡林文艺陈思录里专门有一篇文章， 对，这个是有文字可考的啊。他专门写了一篇叫《漫谈刘姥姥》。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就写到了，总之我的印象是，荣国府里的这些皇亲国戚本来是想让刘姥姥出出丑供他们喜乐，他们不是拿刘姥姥开涮吗？让人拿一象牙筷子什么加鸽子蛋什么的，又说那鸽子蛋巨贵啊，就王熙凤他们干的事儿啊。然后这个季羡林先生就是说，本来啊是想让刘姥姥出丑供他们喜乐，然而结果却是表面上刘姥姥处处被动，实际上却处处主动，把这一群贵族玩弄于股掌之上。我的结论，刘姥姥是《红楼梦》中最聪明的人，贾家破败时抚养凤姐遗孤的就是刘姥姥，可见她又是一个忠厚诚恳的人。这个他认为刘姥姥是《红楼梦》里最聪明的人。您答对了吗？很多朋友答对了啊，像郭晨明、刘申秀，还有就是四大二都答对了。那我们今天只能有两位幸运听众，在这儿要恭喜一下刘申秀和四大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节目快结束了啊，问问崔老师，您编了这样一套书，又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季羡林先生的文字，我觉得对他又有所了解，又走近了大师一步。 对， 要让您用几个关键词去形容他，形容季先生，您会选择哪几个词呢？ 人性、真实、朴素。 人性、真实、朴素。简单的做一个解释。 你看啊，季先生呢，他研究的是这种死文字，是这种离我们很遥远的学问，但是在他的文章当中充满了这种人性的美。啊，而且呢他属于怎么说呢，非常真实，包括他的文风，包括他写的东西，包括他的思想，都是不转圈的。但是呢这么讲吧，他呢确实在这种朴素底下蕴含着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我记得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就是看他文字底下埋的东西多不多，埋的东西深不深。季先生就是这样，他的文章呢让你一开始看呀，怎么说呢，平淡如水，你说哟，大师怎么就写这个呀， 也没怎么着 啊。然后看着看着你就觉着，哎呦怎么是这样，看完了以后恍然大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呢我编这套季羡林陈思录，说实在的对我个人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包括说写东西的这种方式方法哈。所以呢我建议呢读者朋友们啊，你要有时间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这套书，因为这套书你共有十本呢，它是分门别类的，比如说季羡林命运陈思录、修身陈思录、文艺陈思录，乃至印度文学陈思录，都非常耐读。 对，就是平淡中的那种力量也许更